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同朝鲜人民军第三次侦获无政府七团称号运动积极分子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由黄炳瑞同志、李明秀同志、朴永植同志一同参加。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满面春风，向热情欢呼的参加者频频挥手，表示亲切的问候。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在保卫祖国的最前方，作为千层万层的城墙盾牌，誓死保卫党和革命，贡献于千方百计的加强人民军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技术威力的大会参加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大会参加者将坚决维护和弘扬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军队群众运动思想和领导业绩，在侦获无中恰七团称号运动和禁卫部队运动中带来新的转变，以使所有部队都成为抗日的七团、战火的禁卫部队方面，圆满尽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和本分。